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Hello， 大家好，又翻嚟呢个助汉云起时嘅时间啦。嗱，咁就其实咧呢个系一个文化嘅节目嚟嘅。我哋成日咧都想讲一啲关于文化嘅嘢，就唔想讲咁多政治嘅嘢。 系系， 即系正所谓呢个不要太过政治化。 系。 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会系讲一个主题，就我哋今日讲幽默感。咁就用咩嚟讲呢？就系、用一个台湾而家最近一个好红嘅一个网络嘅插画家，叫做文兴哥。咁由此入手，我哋讲呢个叫做幽默感。 OK，sense of humor。 嗯，就因为我哋觉得幽默感咧，就系、一个喺人生里面咧，系一个好重要嘅态度嚟嘅。 嗯。 而有幽默感嘅人咧，即系打个比喻咧，就好似天使咁嘅样。 嗯。 佢个可能性咧，系远远大于一个常人。 嗯。 咁呢样嘢幽默感其实唔系净系话你面对失意或者系面对唔开心，咁然后你就攞嚟自嘲。或者是去自我安慰，他还有一个他代表一种态度，即是代表一种他是没有固定形式的态度，但是那个态度的主旨呢就是叫做洒脱， 乐观一点，乐观一点， 乐观不够， 乐观不够， 是叫洒脱，脱俗， 脱俗， 脱离一些世俗的常规，一些惯例，一些死板板，一些僵化的条例，咁樣樣，然後就有此幽默感嚟到去自嘲。 嗯， 咁咧，我哋就發現咧，其實幽默感咧係有程度之分嘅。我哋首先講介紹而家呢個文興哥咧。 文興哥係邊樹人啊？ 佢係一個台灣嘅年輕嘅一個插畫家。 嗯，台灣人嚟嘅。 台灣人嚟嘅，咁佢就本身係就喺念書嗰度咧就畫畫。咁佢啲畫咧個特色咧就係個線條簡單啦，顏色亦都係唔係話特別豐富。即係好多時咧，嗰啲皮膚咧，人物嘅皮膚，佢唔會填滿佢嘅，即係有得佢白色嘅， 即係平淡平淡啲嘅，冇咁立體咁嘅， 簡單嘅， 簡單啲， 即係睇上嚟有啲似係用marker筆咁樣喺個字度勾出嚟。咁當然佢喺電腦度成整出嚟啦。 即係佢唔係買嗰、那個畫工，佢買嗰個即係幽默感 入邊嘅幽默感。咁佢咧每一節嘅故仔都好短嘅，即係通常係兩格或者係三格。咁而佢呢一個念書就喺最近年咧。就爆紅，即已經過了十幾萬的呢個按讚率， 好犀利喎！ 咁甚至乎台灣啲藝人咧都會去分享佢嗰啲嘢。咁而我喺香港咧，我身邊有唔少朋友咧，都唔係話特別係去過台灣旅遊，或者係點樣，但佢哋都會有分享佢嘅嗰啲嘢。 可能佢啲嘢有共鳴啦，香港人。 冇錯，就係、是、共鳴。 嗯， 佢嗰啲嘢咧就係、有好多人咧，即尤其是比較後生嗰啲咧，係會有所共鳴。咁我哋就去分析一下，即係直頭咧，嗱，即係呢條咧就係人哋嗰套揾，即係其實佢就唔係揾錢嘅，但係佢就依然都係好努力咁樣去經營呢、這個佢個帳號，因為佢係每晚咧定時十一點就會係去出新 貼，即係 daily 嘅， 差唔多啦，差唔多，差唔多。我就咁睇嗰一輪咧，佢都出得幾密嘅，咁同埋咧佢第二個優點咧就係佢好勤力咁樣去同嗰啲觀眾互動，即係通常下面有留言，咁通常佢隔十五分鐘左右咧，咁佢就會一條一條咁樣回覆，即係最起碼頭嗰十條咧，佢都會喺度回嘅。 哇！都好犀利喎。 係啦，佢回咧就唔係好似長毛咁樣鬧人哋阿哥你邊位啊你？你同我叫你後面嗰條友出嚟咁樣，你邊個啊咁樣？ 通常佢嗰個口頭禪嗱阿哥， 係啊，呢啲就趕客嘅，咁佢就唔係，咁佢就係好似同人哋交朋友咁樣，咁所以咧其實佢嗰個帳號真係。好受歡迎。咁我哋今日呢就其實好唔應該啦，今日要督爆佢嗰個咁嘅咁受歡迎嘅方程式。 哦、 即係其實佢係有一條公式嘅。係。係呢、這個亦都係我哋觀察到嘅嘢呢。其實佢嗰個公式亦都可以套用到甚至乎係古往今來一啲悲劇或者係喜劇。係。點解我剛才講悲劇呢，就是原來我哋發現呢所有嘅喜劇所有嘅笑話呢，佢嗰個根基其實係一個悲劇嚟嘅。 嗯。 你覺唔覺得你同唔同意我咁嘅講法呢？ 有少少覺得係。 嗱、我講一個人呢，你就立即明白，即係周星馳。 係。 你覺得周星馳入面喜劇之王呢，佢嗰半電影頭嗰一半差唔多成80分鐘，其實佢係咪一個悲劇嚟嘅？ 係。佢係一個專業嘅演員。 不得志。 不得志嘅 Kenneth Kenneth 都係一個演員咁樣。 仲係超級黑仔王。黑到麥斗。黑到連嗰個在街邊派飯盒 那個阿叔都睇佢唔起，所以咧到最黑到極點嗰時咧，就係屎撈人咁樣，要唱首屎撈人嚟到去反映自己當下嘅嗰個心情。咁佢由呢一點咧，就係話咧，其實咧，因為人咧係有一個叫做幸災樂禍嘅心態，即係呢樣嘢係人性嚟嘅。你咧講笑話咧，點樣為之好笑咧？原來你其實講個悲劇出嚟咧，啲人係會笑 的。唔係，即係好簡單啫。即係有時候咧，有時候你見到有個人行到落地下，你都笑噶。 但係冇錯啦。 係咯，好似我見到阿高醫生跑步撲一撲個，哇！我笑咗幾日㗎，笑咗幾日㗎， 幾開心啊！ 真係，所以有時真係係由悲劇開始，不過人哋係悲劇。 係啊，即係取笑人哋個悲劇咧，呢個只係第一步。 人性啊， 咁然後再。我哋會有分層次，即係今個節目我哋會講嗰個。 我頭先講個係低層次嘅。 低層次，而家咧在呢個 level one， 咁而 level two 咧就係話咧，你係攞自己嘅悲劇，攞自己一啲不如意，攞自己一啲遭遇嚟到取笑， 即係自嘲啦。 即係自嘲，就好似呢個文興哥咁樣。咁佢文興哥咧，佢嗰啲畫咧，其實係有幾個人物特定出現，咁亦都係有幾個場景係嚟睇出現。咁其中一個咧，就係咧一個叫老蛇嘅主角。所謂老蛇咧，就係台灣嗰張嘅英文 loser， 咁啊佢嘅國語個諧音就叫老蛇。 loser 老蛇。 老蛇一個老蛇，呢個老蛇就係冇錢，亦都係溝唔到女。咁然後咧，佢就好煩惱，於是乎佢就每一則故事咧，佢都有一個煩惱嘅，可能係不如意啊，溝唔到女啊咁樣。於是呢個時候解決煩惱嗰個人咧，一個指點迷津嗰個人就係一個叫大師嘅和尚。咁呢個大師嘅和尚例牌每一格都喺度練功嘅，或者係做緊伏地挺身，或者係打緊少林拳，或者喺度舉緊啞鈴。咁原來咧嗰個咁啊老蛇男主角就會去問佢：，哇！我今日有啲咩煩惱啊？咁樣，即係譬如話：，阿大師啊，我溝唔到女啊，咁點啊？跟住咧，大師例牌咧就係話咧，佢唔會直接同你講，直接同你説教，佢咧就會講：好，你跟我嚟，跟住就攞個打氣嘅泵俾佢，跟住。通常呢個就會係大師，你咧俾個 tray bomb 我，你係咪即係代表同我打氣、集氣咁嘅意思？ 即係嗰啲禪嗰啲禪機嚟㗎。 禪機佢大師就話：其實你有冇諗過咧，揾一個塑膠女朋友吹氣嘅係？ 即係那個和尚成日都用啲禪風嗰啲禪機哼咧，佢諗其實諗下其實就唔係嘅，好普通嘢嘅啫，冇冇咁複雜 嘅。嗰個咁嘅 get 位咧，就係話佢誤以為大師用一啲禪利用啲佛嚟安慰佢，然後其實最後尾其實 hurt 多佢幾下，再打擊多佢幾下。咁啊嗰陣時大師成塊面咧個表情都會變到咧。就好似咒怨入面嗰個僆仔咁樣，隻眼睛係黑嘅，個嘴又係黑嘅，好恐怖怖咁樣咧。跟住嗰條友咧，又會嗰個男主角，又會個樣又變咗同嗰個大師一模一樣，即係成個好似呆咗、震驚咗。哦，原來個世界真係咁殘忍嘅。啊，譬如話，佢同個大師講：，大師啊，我咧一直追求個夢想啦。咁我而家廿幾歲咧，咁我就追求夢想都好辛苦啊。大師，我應唔應該繼續堅持我嘅夢想咧？ 係。 跟住大師就話：施主，你咧就應該堅持落去。咁直到30歲之後咧，跟住佢就話：係咪就會夢想成真咧？大師就話：其實你就會發現你真係喺度發緊夢。 即係應該醒啦，30歲。 係啊。咁啊，另外亦都係有一個 get 位啦，就係佢同一啲女朋友。嗱，個女朋友就不一定嘅，有陣時可能係佢嘅中學情人，有陣時可能係佢嘅職場情人。咁通常咧，個開頭咧都係好似一般嘅愛情故事啊、電影啊咁樣開頭。即係然後，譬如就係話阿小美啊，我中意你啊咁樣，跟住阿小美就會可能會含羞答答咁樣講啊，唔好意思啊，其實我有中意嘅人嚟嘅咁樣。哦，男主角就好傷心啊！嗱，呢個咧就係個高潮，就係話好傷心啊，對唔住啊，我唔會再騷擾你噶啦。跟小美其實就同佢講：你點解唔問下我中意嘅人係咪你咧？喺呢個高潮咧就話男主角：咁你中意嘅人咧係咪我啊？個小美就會好殘忍咁同我講：梗係唔係啦！笑咗成嗰時又係好似咒怨嗰個僆仔咁樣咧。个口啊，同埋眼都黑晒嘅，即系成个变咗个样嘅，成个系。 唔系，我你讲就讲，然之后我立咗一个，佢有一个都几得意，有一个好笑嘅，就系佢搵个女朋友讲，佢问个女朋友问咩咧？即系个女朋友打俾佢嘅，话俾佢听，佢话：今晚咧我屋企冇人咯，同嗰个文天哥讲，文天哥咧，佢系啊，咁我今晚嚟搵你啦，咁去揿门钟，点知屋企真系一个人都冇，好鬼抵死喎真系。 系啊，即系或者系个女仔同佢讲啦，忽然之间挨到好近，咁样只手就掂住块面就，喂，你听日咧得唔得闲啊？ 系， 我请食饭啊，跟住佢话啊，佢好，我得闲啊，咁样，非常之好。 咁就聽日麻煩你幫我加班，我代咗個位，我請第二個人食飯，就唔係請你，與你無關嘅。譬如話就係會自嘲自己冇錢啦，即呢個時候就會有一個角色叫老闆嘅角色，咁就是一個禿頭嘅，即係嗰個巴曲 頭，巴曲頭 就好似阿吳克儉咁樣走出嚟。譬如話佢走嚟勉勵佢嗰啲就話：，年青人，你咧就做生意咧，呢個時候咧就唔係就為咗揾錢嘅，你係最緊要累積經驗。跟住佢話：，老細，咁你當初創業嗰陣時咧，你係為咗乜嘢？老實唔係為咗錢咯，即係自打嘴巴。其實呢樣嘢咧，亦都係反映咗，因為台灣其實其實咧佢哋自己會自嘲咧，曾經叫自己一個鬼道。就因為咧，即係廿幾到三十歲嗰批人咧，即係喺而家咧，其實有好多咧係佢哋嗰個收入咧係低，咁而又追唔上個物價，咁就變咗咧有好多係卡住咗，就係話嗰個夢想，其實所謂嘅夢想都幻滅咗。有啲甚至乎讀書讀咗出嚟，因為台灣嘅入學率係好高，咁就基本上係近九成咧都係有大學學位。 哇，九成咁多啊！ 咁學士其實係小兒科嚟嘅， 真係好小兒科。 其實呢讀到碩士讀到博士出到嚟啊！其实读到博士出到嚟，如果你即系而家其实嗰边小资化杀考潮嚟紧，依嗰啲教师嘅竞争又好激烈，咁咧你有博士学位咧，亦都唔代表你唔做研究，你系真系可以揾到个教书嘅位或者助理个位。咁其实系弥漫住一股好抑郁嘅一个心态。咁最佳嘅代表咧就系、如果大家有睇过一套电影叫《海角七号》咧，咁一开头嗰时个男主角咪一个吉他咁扫落个灯嗰度咧，就话我屌你啊台北咁样。咁佢用國語講就叫我操你媽台北，係呢句説話咧，就係話嗰個係代表一個樂團咧，走上台北度揾佢音樂夢，結果最後夢碎，於是乎佢就要跌埋心水咁啊，翻翻去啊恆丁恆春嗰度做翻個小嘅郵差，咁就估唔到咧，佢個最後尾個夢想同埋甚至乎佢嗰個情人，就係喺呢個偏僻嘅恆丁嗰度揾到，就唔係喺嗰個繁榮嘅台北嗰度見到。 咁你先睇得到一樣嘢，咪即係其實文興哥呢啲咪就係幫嗰啲青年人喺嗰個社會度減減壓啦，係嘛？ 佢有一種自嘲嘅，因為咧睇翻文興哥咧，佢嗰、那個背景咧，即係佢曾經一段時間咧，又係咧做十二個鐘頭啊，嗰啲咁好 hard 嘅工啊，老細刻薄啊，冇得瞓啊。 香港好似 嘅，咁佢就會將呢啲嘢會攞嚟笑，同埋有時佢話據說啦，佢後生嗰時咧係一個宅男嚟嘅，就唔識打扮。咁就當佢決心要真係打扮一番之後咧，發現真係多咗女喎，即係注意翻自己外形啊，去睇下啲時裝雜誌嗰啲人點樣打扮啊，點樣去裝身啊，咁啊真係會一反常態喎，真係會受女仔歡迎喎。咁呢啲佢都有擺落去佢自己嘅嗰啲笑話嗰度嘅。咁但係咧，其實佢笑得最多咧，最自嘲咧就係冇錢，你係人生嘅輸家，所謂嘅 loser， 你就溝唔到女。其實我諗係冇啦。佢係笑呢兩樣嘢嘅啫，笑呢兩三樣嘢，然後一路笑笑笑笑笑。 學生仔都係兩樣嘢最重要嘅啫，我覺得。 係啊，一係就錢，一係就女。 係咁就話咯。 一係就發達。 係咯。 兩樣嘢啦，就係發達同埋女啦。 講真，有時你係香港嚟㗎啦，你香港讀咁多，即係你好讀書好勤力嗰啲人，你會去真係為咗讀書咩？佢諗住都係將來發達啫嘛。係咪？成日諗住書中自有黃金屋啊嘛，書中自有顏如玉，咪錢同女都冇乜分別 嘅 其實。 佢偶然都會有加啲時事落去嘅，但係嗰個就唔多。其實主要都係喺度自嘲嘅啫。 都是減壓咯，其實即係睇，唔係我睇咗都，我覺得都好開心嘅，因為咧你見到有人衰過你啊嘛，係咪？咁你咪覺得好似啊都好啊咁。 係啊，即係衰到個貼地嘅程度咧，嗱，即係咧，係啊，我哋會分 level 啊嘛，頭先講，即係文興哥呢種咧，我諗佢衰到貼地咧，就好似佢一篇故仔裏邊咧，就隻精子係隻鬼咁爬出嚟喺度嚇佢，佢話喂。我冇腳個鬼嚟喎，你驚唔驚啊？跟住個主角攞銀包出嚟，冇錢啊！我都未驚過啊，我會驚你冇腳。 你冇腳啫， 或者個女鬼走出嚟同佢講話，我呢一生人咧死咗之後咧，我從來都未試過同一個生人做朋友。跟住個男主角又即刻。感觸地講，其實我都未試過同一個生人做朋友嘅，我都係冇女嘅，我都係自己一條友嘅，係啊。嗱呢樣嘢咧，其實即係引起個共鳴之大咧，其實啲反映咗其實呢個世代咧所面對的一啲問題。咁其實我就覺得咧，呢個其實係即係最起碼咧，你起碼唔使死先啦，即係你冇錢或者你冇女， 你都起碼可以生活到落去嘛，即係你有部電腦，你宅喺屋企嗰度都生活到落去嘛。咁如果就共再大啲嘅，我哋講緊頭先，即係大家仲記得我開頭講悲劇咧，就係話咧，即係笑話咧，就係咧 悲劇嚟嘅。 笑話個底子係悲劇。咁然後你又能夠有呢個幽默感，即係我哋講幽默感啊，你可以將呢個悲劇攞嚟自嘲，攞嚟笑。咁個程度再高啲咧，就係黃子華嗰種級數。黃子華咧，即係大家知道佢講咗廿幾年棟篤笑咧，其實都係講嚟講去講一點嘅啫。就是他當年留學回來一心想著在香港娛樂圈發展，結果就處處碰壁，是完全沒有人找他，完全沒有人理他， 沒有人找他做藝員，但是他在娛樂圈都撈到的，不過不是他理想的， 拍 得 一堆垃圾 屁，他那時候都做過 DJ 的嘛，即是他都撈到的，不 過,、不過就是不是他想的那些咯，即如果是即不是他理想的東西咯，但他都做到出來，但問題發揮不到， 是的、啊，即系你唔知道你有冇睇过黄子华之前做过啲戏咧？我就见 我有睇，唔系佢啲戏 我都扮过。你有冇睇过？你能够想象喺香港有呢个医学同埋夹货嘅之争，即系嗰个剧本真系，哇！真系，唉、哎，真系都唔知。 唔系黄子华，佢又喂黄子华又系得意嘅。黄子华因为你因为佢理想系做嗰样嘢当一个理想啦，佢理想达唔到啦，但系佢仍然喺度混啦，系咪？喺度混，佢希望有个机会，即系娱乐圈好似都系等个机会嘅啫。 哦，咁又好明显都系冇。 系，但系都系冇。但系问题就到最尾一个重点就系、是，佢谂住就喂，既然都冇机会啦，唉、哎，我自己一炮过做完嗰、那个，即系搞个栋笃笑，搞完就收山啦咁样，咪攞翻自己出嚟笑啊。啊，点知就掂咗。 掂咗。 不过世界就好奇怪噶，系咪？ 咁佢嗰种唔掂咧，我就觉得咧，即系起码佢当年个处境咧，就会比文兴哥呢啲咧就再劲啲，一个就好饭食， 系 冇收入。呢个一个最一个笑话咧，就系话咧佢即系佢又想。自己做明星嘛，行出街跟住就啊邊個我認得你咁、啊、樣，係啊哇你，但你好似好耐冇戲做咯喎，咁樣跟住啊黃子華同佢講嗱呢個時候咧，其實我係準備緊一部戲，嗱、啊、呢部戲咧好犀利嘅，即係除咗第一線嘅演員之後咧，所有嘅演員都有份做嘅。嚇咁犀利咩戲嚟噶？我套戲咩叫狠狠地等，狠狠地等通知，等收面冇。即系去到个地步系，咁就冇饭食，咁就捞唔掂，根本就咁呢种，我觉得系仲犀利过文兴哥嘅，系咁，但系佢就可以仲系攞嚟笑啦。咁而咧，佢呢种气质咧，自嘲嘅气质咧，即系其实咧，其实本身即系据闻咧，其实黄子华咧本身都系抑郁底嘅，因为佢每年要准备一个 talk show， 即系有个前车可鉴之后咧，佢系唔可以失败，唔可以成，咁啊每年要度 get， 好尽六计咁样度。咁就话咧，有阵时会有啲人影到唔知边一年咧，即系影到佢好似话。在度跑步嗰一物咧，係個人瘦到咧削到好似排骨咁嘅樣。 有一排佢最近佢第二個娛樂圈血淚史，佢都好瘦啊。唔係佢，但係佢嗰次因為拍戲，佢拍呢個溥儀就又減肥，減到黐曬線。不過我諗其實佢話減肥拍溥儀啦，我覺得本身都係壓力嘅。 佢甚至乎係覺得溥儀其實某程度上同佢一個人生寫照，都係一個叫失敗者，都係一個叫 loser。咁就話唔定，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睇翻溥儀咧，可能嗰個黃子華嘅演出咧，又先至係真正嘅佢。 哇！佢好似咁啊，好鬼似溥儀。 好瘦， 好瘦， 好瘦，瘦到得人驚。 係啊，連個氣質都有啲似喎。 嗯， 有啲即係好似好點樣講咧，即係有啲蛇頭鼠眼咁出嚟。即係講真，其實佢有時你話佢嗰陣時啱啱畢業翻嚟之後做唔到娛樂圈咧，嗰陣時人唔會受呢種咁嘅型嘅咁樣嘅 style 嘅 男主角嘅。 嗯， 即係佢個嗰陣嗰陣時興埋曬嗰啲真係即係唔富嗰啲噶嘛，即係劉德華啊嗰類噶嘛。咁佢依啲真係好難去做主角。當年 有個性， 啊依有個性，但係嗰陣唔興識依啲噶嘛。 有個性，但係個樣唔突出， 唔突出 啦。個身材唔係特別好。 所以後來佢做棟篤笑真係掂啦。咁啊，佢賣緊嘅一啲即係學識嘅嘢，因為佢啲笑話唔係一啲普通笑話嚟嘅，每個笑話其實都有好深層嘅哲學嗰、那個。 呢樣嘢咧就係幽默感個底子，就係脱俗。係你個思考灑脱，你咧？不會話跟一般的墨守成規，你不會跟呢啲世俗所定落嚟嘅法則，即係譬如話世俗所定落嚟，你入去娛樂圈你就要可能是當期興少林足球，你就麻煩你拍到武當籃球出嚟， 拍到拍咗好似， 唔係啊嘛， 係啊，好似真係有嘅，都唔知乜鬼籃球嘅都係， 誒嗰套係張偉健， 誒總之係 武當足球 咁上下啦，總之又唔係仲有咩？仲有咩功夫足球添㗎？好鬼多啊！ 係峨眉籃球，嗰陣時一窩蜂中意咁樣興，中意拍啲咁嘅嘢。咁呢個係嗰個世俗所定落嚟嗰個成功嘅準則。咁然後你有呢個脫俗嘅思考，即係我講呢個咧係一個叫做思考嘅 底子同埋你嗰個叫人生態度呢個氣質，你係唔會受呢啲嘢所困擾咧。咁你自自然然去諗一條路出嚟，即係自自然然你去諗一啲對你嚟講有意義，即係咩何為之成功，何為之失敗，嗰個定義係由你自己睇。係 啊， 咁先決條件咧就係話你有呢一個好，又有呢個自我意識，你要知道你自己你係獨一無二嘅。獨一無二嘅意思唔係話你俾人哋優勝或者俾人哋差，而係咧你好似一個坐標上面咧，唔同嘅坐標咁咧，呢個坐標係同嗰個坐標不能重疊。咁呢個係代表咗每個人獨一無二嘅獨特性，即係話咧，你每個人都係你自己電影裏邊嘅主角。咁呢個咧係超越咗嗰個比較，超越咗你嗰個分優勝分劣勝。咁你自己就係你自己嘅主角，咁你就自己定你自己嘅規矩。咁你黃子華就係佢做到咧，即係起碼佢殺條血路出嚟咧、就係咧佢真係轉行做棟篤笑。 唔係你啱啱嗰年冇人做棟篤笑噶嘛，香港佢、第一個做啊嘛。 另外佢有一個浪漫氣質，就係佢將佢自己過往嘅嗰啲血淚史，就攞嚟我哋唔好話賺錢咁世俗啦，就攞嚟笑。就攞嚟取笑自我取笑自嘲， 攞自己嚟做一個、一個自嘲嘅一個題目。 呢、這個同時即係等於講佢哋嘅自我係講得輕。你冇咁自我中心，你唔係將自己睇得咁近咁重，包括你唔係特別嘅自傲或者特別嘅自卑。咁就嗱，我覺得咧，去到黃子華咁嘅幽默嘅級數咧，我諗就喺十年前都可以應付到啦。咁但係咧，即係喺香港而家呢個地步咧，即係香港而家地步，簡直已經係去到戰爭咁嘅地步嚟嘅。即係我成日有個心態，等於係戰爭，即係等於係好似你瞓瞓一覺咧，會一個炸彈咁飛埋嚟咧，砰一聲，成個建築物炸咗。咁就最新消息啦，就係啱啱喺立法會裏面啊，陳錦霖又係好粗暴咁樣就夾硬過一個高鐵嘅撥款，咁啊嗰個成196億嘅，咁啊一班咁啊泛民好似企鵝咁樣企曬喺度啦， 有咩都做唔到咯。 跟住又發覺啊，楊岳橋咧，即係原來你選咗入去之後咧，佢嘅秘密武器就一個叫大聲公， 冇用啊！ 即係發覺你話佢話我哋競選前大家仲記得。他一個禮拜前還會說，就我們真的實在看不到勇武抗爭，你霸住主席台有什麼用呢？那你現在就跟你說是霸住主席台都不夠，你我想是這個立法會，我想真的你一把火燒過了他那個因為他今次的投票呢，他就是一班人呢，他明明那班泛民還有加上毓民，即是毓民就其實很早就已經站了上台周圍走那邊突圍，跟著泛民就這樣過動在這裡，這個時候呢忽然之間連叫你不記名就咁舉手投票，咁我都可以話過嘅。 唔係你覺得係好肉酸噶啦？呢次咁嘅做法。 哦，咁樣所以呢個立法會就不如燒咗佢啦。嗱，咁喺一個咁核突嘅情況之下，即係面對咁龐大議會暴力，咁需要嘅幽默感咧，我諗係個程度要去到郭鹹成嗰個小丑嘅幽默感先。 哇！ 即係嗰個直頭係癲嘅嗰個。 癲嘅嗰個唔知係幽默噶咯。 嗱，嗰個係癲嘅，即係小丑咧，我諗喺依度講唔曬啦。但係其實呢個咧，即係甚至乎其實呢個係入邊佢有好多嘅心理學符號或者係啲符號可以睇到出嚟。即係最簡單嚟講咧，呢、這個癲到咧係即係佢入邊直頭係災難 chaos。佢成日話佢嗰個心理狀態係 chaos， 咁表現喺佢嘅行為出嚟。即係譬如話，大家睇過最新嗰套 Batman 第二集咧，咪攞住把刀。喺度指住嗰個咁嘅女主角咧，就話：你知唔知我塊面咧呢條瘌咧係點嚟嘅？咁樣就係話説我個老婆，即係想氹我老婆開心啦。我老婆成日好慘嘅，愁眉苦臉。於是乎咧，我就一日攞把刀喺自己兩邊點樣割 割開， 割開佢嗱笑一陣嗰時，咪成個喊。點知佢竟然驚咗我咁樣，咁啊仲離開埋我添。即係話佢做出咁多。但咧，我就睇到呢個笑點喺邊度啦，就從此呢個時候，我就每日都喺度笑緊啦，然後企卡卡喺度狂笑，喺度喪笑。係啊， 佢唔係嘅，香港人都就嚟去到呢個地步啦， 直頭到咗啦， 未到嘅，暫時都仲係仲有少少理性嘅、我哋仲講緊係話以武犯禁啫。 小丑仲有一句笑叫做 Why so serious 啊嘛，即係不論佢殺人、佢折磨敵人啦，甚至乎做出一啲驚天動地，即係完全係離經半道、唔按章出發嘅嘢，佢全部都係用一句笑叫做 Why so serious， 即係呢個真係認真嘅無底線之犯罪。無底線犯罪，無底線係個程度係跨過曬，即係你冇直頭係。對於佢嗰啲人咧，敵人咧，全部非人化，即係唔當啲人係人嚟嘅、即係完全係佢想玩一個遊戲。佢個遊戲甚至乎係為咗錢啊！你為咗錢咧，呢啲人咧係可以預測到佢嘅行為，因為佢有私慾，有私心。而佢咧就係、終其一生咧，佢就好似一個細路仔喺度玩泥沙。但係關鍵在於咧，佢嗰啲玩具咧係槍嚟嘅，火嚟嘅，會死人嘅， 炸彈嚟嘅。 係啊，嗱、咁我哋試下代入去小丑嗰個心理狀態啦。 正所謂 why so serious 呢，正所謂四年前呢公民黨嗰幾位吳可兒啊、劉家傑啊嗰啲，佢咪有份去通過令到嗰個主席可以有咁嘅 操 控 權 力， 有權 呢啲咁嘅財委會，呢啲咁嘅芝麻綠豆官有咁嘅權去趕人走嘅。咁然後四年之後，咁咪導致而家個新千辛萬苦捧個人出嚟，跟住然後自己咪一手一腳咁樣，其實等於係四年前嗰翼，其實一手撞送咗阿楊岳橋嗰個咁嘅前途。啊，咁呢個係咪好笑咧？係咪笑笑出？ 咁好難笑得出，我真係講。 Why so serious？ Why so serious？ 但係呢個但係而家真係你見到，即係香港而家嗰個立法會咧，即係講做法咧，已經係去到咧係。好肉酸嗰個地步啦，即係淨係醜惡。咁你話我哋係咪去到小丑咁癲？我哋又未去到咁癲，所以又好似唔夠去砌喎。係咪真係要去到小丑咁癲先得 咧？ 真 要啦，即係蒙面都唔夠。我諗一條友咧要咔咔咁樣咧，攞住汽油彈一把火燒鬼咗佢。 你冇啲鼓吹喎 ，Why so serious？ 你冇鼓吹喎， 我直頭你 predict 到噶，你而家個社會即係你而家你仲有嗰、那個，你都仲未計嗰個急症室爆煲。你都未計有咁多嘅中學生、大學生去自殺，即係一個咁慘嘅社會現象，即係喺個水深火熱之中，跟住你又咁樣喺度粗暴咁，即係完全係唔理打橫嚟， 完全冇當香港市民嘅需求係一個需求咯，即係當你香港人即係完全唔係人咯，你諗下你整嗰啲咁嘅三跑又好、高鐵又好，都唔係為香港人做嘅。是不是？但是香港人要看医生呢，你就说不用看了。 哦，因为现在资爆嘛。资爆会送钱上去咯。 我觉得他整那个。 千万一个公厕都整出来 的。他想他整那个医生的那单东西呢，就是专门说又说就是要减轻一些就是那些其他服务呢。其实又逼你班香港打工仔又要供多份医保定了。如果供多份医保他又多嚿钱又订回上大陆咯。 就好像小丑话啦，龙蝙蝠侠讲啦。你已經改變曬嘅個社會，個社會改變咗，然後你翻唔到轉頭啦。 咁啊，我哋其實我哋香港需要啲文興哥， 唔係個 level， 黃子華都唔夠，周星馳都唔夠。 唔係，咁香港先得。香港太過嚴峻啦，而家。 即係我諗無線電視應該多一個角色，就類近小丑咁樣，癲癲得得嘅。 咦？咁你同阿林希講啊？ 係啊，要啊。 咁等佢諗翻條橋出嚟啊！唔係，香港真係要揾地方宣泄下咯，真係。即係所以其實你初一嗰個石頭與火係咪？ 磚頭與火。 磚頭與火啊，其實。我想要再要係咪要即係升 level 咧？咩對家升 level 啊嘛？啲警察都開始升 level， 話要搞呢個水炮車啦嘛。咁係咪同埋佢哋好似都話用橡膠子彈唔手軟啊嘛？咁咪其實我哋係咪都要升 level 咧？係咪？ 要去到一個地步咯，幽默感要去到喺戰場上邊醉卧沙場君莫笑。哇！戰場上邊都可以飲住酒喺度嬉戲。 哇！咁咪好瀟灑咯。依、這個幽默感好強啊！ 要噶啦， 冇法喎， 都要噶啦。OK， 咁啊，今日到此為止。OK， 請各位香港人大家撐住。 OK， 好，拜拜。 拜拜。